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和优秀的演员们。在以前的旅行当中，我们与大家一起细数了许多位优秀的演员。那么在今天的旅行当中呢，我们要来接着聊一聊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另外4位著名演员，他们是李连杰、成龙、周润发、张曼玉。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欢迎各位乘坐，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娱乐大篷车马上开始。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1982年，张新妍所执导的《少林寺》相中了17岁的李连杰出演男主角。影片上映之后呢，李连杰的武打功夫是技惊四座，让他一炮而红。1991年，他接连演出了黄飞鸿系列影片，带动了武侠电影的一股潮流。1997年之后的李连杰将事业重心移往了好莱坞，拍摄了多部卖座影片。2002年，李连杰与张艺谋导演合作的《英雄》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今天的李连杰是一位扬威好莱坞的东方功夫巨星，但《少林寺》无疑还是有着他独特的地位，因为是他记录着李连杰从武术明星到电影明星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历史。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听一段影片《少林寺》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李连杰扮演的小虎偷偷的在少林寺外面吃烤狗肉的情景。 哎，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可惜大师是个和尚。 小虎。 啊。大师。 你身子虚弱，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我。 你是俗人，何况在寺外，清规戒律管不了你。吃吧。 大师，这你吃过？ 在老家，许多人喜欢用老姜、枸杞子、黑豆煮着吃，是大补之药。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大师，为了我，你够劳累了，也该补补身子。 自皈依佛祖，想起他也算有罪过。难得有这种口福喽。 不会有人来的，何况在寺外。吃吧。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嗯， 师傅，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师傅，师傅，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吃的是粥水。 是啊， 确实很劳累，难得有这样的大福。嗯， 我也来一个。 你来一块， 要 师傅你尝尝。 我这些徒弟啊，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临时抱佛脚，自然不那么诚心。 好吃啊，你来吃这块。 好， 师傅，这么一来，我们不都犯了戒了？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啊，弟子懂了。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自空师兄早就懂了啊。 大师，他 恩爱不能忘啊。 听完了少林寺的原声片段，再来聊一聊另一部对李连杰来说意义非凡的影片，那就是黄飞鸿。影片当中黄飞鸿的招牌动作是什么呢？无影脚，对吧？黄飞鸿在香港首映的时候，李连杰特意去电影院当中看观众的反应。当踢到第四脚一边大喊无影脚的时候，看电影的观众已经开始鼓掌叫好了，兴奋的直跺脚。黄飞鸿大获成功，还在美国、韩国、日本引发了强烈反响。下面呢，来听一段影片黄飞鸿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关之琳扮演的十三姨给黄飞鸿量尺寸、做西装的情节。 十三姨， 不必这么担心，也许民团的人没事呢。 这么晚你还没睡？ 我给你量身做西装啊。 西装？中国人穿西装干嘛？ 将来你到外国有的穿嘛。 到外国？ 嗯。 十三姨 啊， 外国真这么好吗？为什么我们什么都要向人家学呢？ 人家发明了蒸汽机和好的东西，科学比我们发达，不学不就落后了。 有时间你只要好好告诉我，外面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十三爷，既然外国那么好的话，那为什么你还要回来？ 这里有的东西外国没有啊。 外国没什么？ 人呢？我想见的人外国就没有。这两年我虽然人是走了，我的心却还留在这儿。其实我每天都惦着你。 您费心了。 哎，十三姨， 什么事？ 啊，我以为，不好意思。 飞鸿，我跟你是上两代上气的名分，其实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以后就不要再叫我阿姨了。 哎，辈分怎么能够变来变去呢？我自己量吧，这是多少？差不多行了。 有的事不能差不多的，是就是，不是就怎么都不是了。 所以啊，中国人根本不应该穿西装。因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洋人就是洋人。 这里很快就会修铁路、开电报局，将来一切都会改变，中国也要跟着这个世界变的嘛。 你说的对，现在洋人的枪炮跟战舰都进来了，一切都正在变，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您的礼物我心领了，收起来吧，等将来中国人真的都要穿西装的时候，我再穿吧。 听完了影片黄飞鸿的原声片段，接着来聊一聊。拍的电影多了，李连杰也想要拍出一部真正属于自己风格的影片。就在这个时候，影片《霍元甲》应运而生了。《霍元甲》不管对李连杰来说，还是对于功夫影片来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他把自己从事电影的经验以及对武术的认识都融入在了这部影片当中。2008年，国外的一个排行榜公布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明星，李连杰夺得了福布斯公布的中国最具影响力娱乐明星第一名。而在世界影坛上，提起功夫电影，观众能够想到的除了李小龙、成龙，也就是李连杰了。另外，他还获得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等奖项。下面呢，来听一段影片《霍元甲》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李连杰扮演的霍元甲与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龙敬森一起吃饭的情景。 敬森呐，我真没想到是你，你还当我是朋友？ 我不可能忘了你这个朋友，不可能的。来，坐， 元甲。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酒， 喏，来， 怎么了？戒了，戒了很多年了。你当年可是嗜酒如命啊！我是为了戒掉过去的错。 好，那我们以茶代酒。袁姐啊，你那场比赛啊，给国人争足了面子，洋人都把我们逼到这份上，总该有个中国人站出来。作为朋友啊，我真替你高兴。 实在金孙呐，这回什么时候走啊？ 我既然来了就不走了。 那你孤月楼的生意呢？ 卖了。 卖了？你的生意不是很好吗？ 你要成立金屋体操会，没有钱你怎么成立？ 可是孤月楼是你一生的心血。 和你现在的抱负相比，我那孤月楼小小的生意就不值得一提了。袁家，我不是习武之人，我只能以这一点点绵薄之力祝你成功。 这是根据你我商量的内容草拟的会规，你看行不行？ 金吾体操会崇尚三育，育体、育智、育德。武术乃育体修身之法，无分门派，以交流互敬为其精髓。体格健壮，智德兼备，国民方能振兴自强。 不准以我之学驾驭同胞之身，不准滥用武术，欺压排外，仁义为本，自强不息。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跟您聊一聊六十位巨星当中的这四位特别著名的演员：李连杰、成龙、周润发和张曼玉。成龙首次触电的经历是在8岁那年，并且从那以后就跟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1971年，他主演了影片《广东小老虎》，正式踏入了影坛。1978年，从《醉拳》开始，成龙拍摄了一系列功夫喜剧片，成功的走上了功夫巨星的天王宝座。随后开拍的《警察故事》系列电影，也是刮起了一阵动作片的旋风。要说成龙的代表作，《警察故事》就不得不提。下面呢，来听一听影片《警察故事》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成龙扮演的警察陈家驹回到了警局，周围的同事却认为他做了坏事。 咦，陈家驹回来了。 不是我做的，家具啊，你这20几个钟头跑到哪儿去了？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行啊？你是不是喝醉了，在女人家里睡着了？ 我当时跟朱涛的手下打架，文警官进来用枪指着我，跟着他们抢了我的枪，杀死了文警官。以后的事我不记得了。 啊？那怎么会呢？ 每个人都知道你跟文警官不和，杀死他的子弹是从你的枪射出来的，你知不知道？ 我没有杀他，我又怎么会为以前的一点小事？ 你这么说谁相信你呢？现在又不是包青天时代，什么都要讲证据的。你回来了还好，你先把枪交出来。通知凶杀组，杀死文警官的疑凶已经自动投案了，叫两个人进来。 家驹，你放心吧，我们全体同仁会帮你调查的。嗯， 带他去拘留所。 Yes, sir。 罪名是一级谋杀。 不要过来！家驹，你干什么？ 我没有杀人。你为什么要告我一级谋杀？ 我没有说你杀人，根据表面证据跟正常程序，我一定要控告你。 我是被人陷害的。难道你一点没有感觉吗？ 你被人陷害，我们会帮你调查吗？ 你不要跟我打官腔行不行？ 将军，放开署长。什么署长？ 将军， 您这么做好危险的。 对他来说当然危险。 当我们给人火拼的时候，他在办公室想着跟什么人吃饭，我们拼命把人抓回来，他只想着程序，对不对？ 找不了朱涛，就想个馊主意叫我去保护女证人，多简单！他只是动动嘴，我们就要去拼命。站住，闭嘴，不要过来！你是踩着部下的肩膀升级，你有没有替部下想一想？死一个部下，你只要写一份报告，鞠三个躬。我们这些人也是娘养的，没有我们这些部下冲锋陷阵，你哪有资格坐这么大办公室？ 下去， 走开，走开，不要过来，走开，走开，过来我就开枪打死他。 下去，你千万没有冲动啊！ 下去，开门。 下去， 不要过来。 下去， 不要过来。 下去， 你别管我，命是我的，我有分寸。 出事了！ 出事了！ 站 定，先生 署长， 大家站在原位。小军，别动！ 大家冷静点，下去，不要乱来啊！ 别过来！ 下去， 别过来！ 别开这种玩笑！ 下去，我还慢慢说。 是啊，有什么不满可以商量。 把手放在桌上，让我看见。手放在桌上。 你这么做太傻了，下去。这事情还没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你冷静一点。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会帮你调查清楚的。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不能靠你们。 你这样会越弄越麻烦。 听我，大家不要动。 将军， 不要，不要逼他， 不然他真的会开枪的。通知各单位，通知总机手。 一段原声来自于影片《警察故事》，成龙可以说将喜剧的元素融入到了武打片中，开创了幽默风趣的武打风格，让武术不再是传统的死板招式与杀气腾腾。这跟成龙崇拜的卓别林表演方式的幽默有着很大的关联。成龙不把自己搞得很神秘很伟大，反倒是以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小人物的缩影来表现自己。成龙的表演方式逐渐地形成了一股功夫喜剧的潮流，而红番区则更是近代功夫片的代表之作了。下面呢，来听一段影片《红番区》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成龙饰演的香港警察马汉强送一个瘫痪的孩子回家，遇上了他的姐姐 Nancy。 哦，这就是你家了，你姐姐又不在家对吧？ 来，应该不在吧。 哎，坐着，我帮你把车拿过来。 哦，我姐姐给我买了个新的电子。 Nancy， 姐姐你在不在啊？ 啊，有没有人在家？ 强哥，你帮我把轮椅拿过来好不好？ 好。你姐姐经常不在家，那 她是个空乘小姐，还是个模特，她很忙啊。 哦，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姐姐在念书？ 哦，她刚毕业了，她做的事可多了。 啊，这证明你姐姐对你有多好，要赚钱，要养你。 这时候我到公园里，看见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姐姐玩，而我不能，我就很恨我自己。 这不是你的错，别怪自己，你很聪明，可以照顾自己的。 嗯，我姐姐工作的时候啊，我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我自己洗澡。还有我自己煮饭。你好，姐姐你在家？你哭什么？你哭什么？你告诉我吗？你哭什么？是不是有人欺负强哥？我姐姐 Nancy， 很正点吧？不过现在 差一点。 哎，算了算了，过去事情别提了。 你们两个认识啊？ 啊？哦，你姐姐啊？帮我的忙，报警，那天我被抢了。 哦， 哎，来来来，试试你的新垫子好吧。 好啊，耶，快点快点快点，好棒啊，快点快点，耶，嘿， 来， 谢谢。 听完了红番区的原声片段，接着来聊成龙的心路历程，是一部实实在在的血泪史，不信您听一听。 1975年拍摄《少林门》时被打至完全失去知觉，1985年拍摄《警察故事》的时候脊椎骨第六至八节以及骨盆撞到移位，1986年拍摄《龙兄虎弟》时脑出血，左耳头骨凹陷，碎骨内移，1992年拍摄《超级警察》时面颊骨撞至移位，2002年拍摄《飞龙再生》的时候眼部受伤，当场血流满面，等等等等。这只是他血泪史当中的一小部分了，所以很多影迷常常不无感慨地说，成龙今天的成绩真的是他用命换来的。聊完了成龙满身的伤，下面呢来听一段影片《新警察故事》的原声吧。这一段讲述的是成龙饰演的警察陈家驹的女友身上被安置了炸弹，可疑知道陈家驹深爱着他之后，自己剪断了炸弹的连线。 炸弹，快走，叫柴男专家，快！ 可以，别紧张。陈长官，你想怎么样？过来帮忙。我们抬到保险库，记住，两边的不能碰。明白。 你们先走吧。 一、二、三。 啊！我脚麻了。 没关系。拖箱子过来。等等，一般的炸弹，不是红色线就是蓝色线，不是蓝色线就是黄色线，有时候未必是。别出去，别走，陈长官。陈长官，可疑，你别害怕。 我不害怕，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对不起， 我弟弟和你一样都是警察，我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如果要怪，就怪害死他的那些坏蛋。我从来没有怪过你。这一年，我看到你这个样子，你知不知道我多心痛？ 把所有画面放在保险库。 快！ 陈长官，我是拆弹组七组长，情况怎么样？ 不清楚。我相信我搞定了水平装置。但是23层有很多线路板，任何一条线都有可能。 不能拆，整个线路都有回路，任何一条都有可能。 我救不了你弟弟，我一定要救你。 我知道我这么问你可能会觉得我很蠢，你爱不爱我？ 我今生来世我都爱你。 一段原声选自《新警察故事》。成龙自己说啊，自己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三种精神：一、过人的敬业精神；二、过人的拼命精神；三、过人的坚毅精神。他从一个梨园子弟到特技替身演员，再到功夫巨星，这其中经历了多少考验，多少磨难，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也正是这三种精神支撑着他走到了今天。您说像他这样有毅力的人能会不成功吗？而在上世纪的90年代，成龙更是以这影片《尖峰时刻》勇闯好莱坞，揭开了华人演员进军好莱坞的序幕。多年来他还获得过金马奖最佳男主角、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等等奖项，成绩骄人。下面呢来听成龙演唱的这首歌曲吧，《醉拳》。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回来，娱乐大篷车继续旅行，各位稍后见。 九里乾坤我最知道，江湖中创名号从来不用刀， 我不用刀， 千斤的重担我已肩挑， 我已肩挑， 不喊冤也不求饶，对情义我肯弯腰，最终 下地，我立下高，我摇摇晃晃不肯倒，酒里乾坤我最知道。 干了吧，站稳脚步你放轻松，酒过三巡你别偷溜，膀大老虎鸡吃虫，鸡吃了虫它变成龙，看我脸红脖子也粗，心里明白我是英雄啊。 最终先好汉一条， 我说狂狂人心存厚道，我想知音知心难找，我怕醉醉光海阔天高，且狂且痴且醉在今朝。我颠颠又倒倒，好比浪涛， 好比浪涛， 有万种的委屈不止一笑，我一下地，我一下高，摇摇晃晃不肯倒，酒里乾坤我最知道，酒里乾坤我最知道。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的4位演员，李连杰、成龙、周润发和张曼玉。与所有伟大的影星一样，周润发印证了一个时代，一个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他的代表作包括《上海滩》《英雄本色》《龙虎风云》《赌神》《阿郎的故事》等等，其中他所饰演的许文强一角更是成为了经典，带领了一股白围巾和礼貌的风潮。下面呢，来听一段《上海滩》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周润发饰演的许文强和朋友丁力一起去参加一个舞会，遇到了许多在上海滩地位显赫的大人物。 冯先生 啊，丁先生，这位是 许文强。 哦，许先生，昨天我去拜会你，可惜你不在， 真对不起，碰巧出去了。 啊，冯先生，昨天晚上我们是不是想谈冯石抽役那件事？ 哎，这是小事情，慢慢再谈啊。对不起，你们随便玩玩啊。 跟法国佬坐在一块儿的那些人都是上海最有钱的，其中一个是先施公司的董事长。 你怎么认识的？ 我曾经光顾过他买东西。 哦， 许先生啊，对不起啊，我过去介绍一下。好， 陈先生你好吗？ 好好好，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大新银行的总经理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你好。这位是地产界的巨子沈先生。 沈先生你好。 你好。 这位是主任医师方先生。 好，许先生 方先生你好。 啊，对了，许先生，近来有没有玩地产这行？ 啊，我还是比较喜欢玩玩证券。 哦， 原来许先生对于证券很有研究啊。对了，许先生，你看最近是旺市呢还是淡市呢？ 虽然有消息说北伐金就快打来了，不过我看法国大老板一定会跟他谈妥。 我看行市一定会好的。 许先生真是高见高见 了。原来你在这儿 啊！让我来介绍，这位是内子，这位是许先生。 许先生， 陈太太你好。 对了，许先生，那套特莱夫芯片你买的票怎么样？ 什么时候上映啊？ 下个礼拜在百盛戏院首次放映。 哦，是吗？ 是啊，我和百盛戏院的陈老板非常熟，所以他让我优先订了些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就让两张给你。 那好啊。 哎，许先生，内子办事很特别的，他让票给人向来都不收钱的。 好，那 谢谢。 别这么说。 陈太太，赏脸跳个舞好吗？ 好啊。 哎，这么多位失陪了。 请。 听完了连续剧《上海滩》的原声片段，接着来聊一聊周润发的成就。周润发的影片十分的卖座，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成就也是享誉国际。1997年，他获得了新加坡媒体颁发的跨越年代成就奖。第二年，芝加哥市市长把1月12日命名为周润发纪念日，以表扬他对电影业所做出的贡献。近年来，他更是晋升好莱坞，事业可谓更上一层楼。然而，咱们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恐怕还是枪战片当中他的那副英雄本色了。下面呢，咱们来听听影片《英雄本色》的原声吧。讲述的是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和狄龙扮演的宋子豪在山顶上发生争执的这个片段。 真想不到，香港的夜景越来这么美。这东西一下子就没有了，真不甘心。浩哥，我们从头再来，干完了最后一票就漂漂亮亮的离开香港。小马，以前我们出生入死都不怕，难道现在会怕成吗？ 你不要逼我，我不会再干了。以前的事全都过去了。 没过去，我还没死呢。我让你再干10次，再干100次，那又怎么样？就算你杀了阿成，又会怎么样呢？我已经失去了我弟弟，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朋友。小马，你醒一醒好不好？ 算了，我不要你可怜我。你没有欠我什么，我从来不会逼朋友做他不想做的事。我有我自己的原则，我不想一辈子让你踩在脚下。你以为我是臭氧饭的？我忍了3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你看你自己，你看你自己像什么？做坏人的时候被骂，做好人的时候你走两步都被人跟踪。你争取过机会吗？没有，你没有啊！我不想娶你，小马。 听完了《英雄本色》的片段，咱们接着聊。周润发是一名在华人社会具有非凡影响力的香港演员。他在1955年的5月18日出生于香港，1974年考入香港无线电视台第3期艺员训练班，进入了电视圈。演员的地位稳固之后，他又开始接拍电影。周润发曾经先后7次获得过影帝的称号。当年他获得了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奖和24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后来又先后获得了第2届、第7届和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下面呢，咱们来听一段令他获奖无数的影片《阿郎的故事》。在这段原声当中，周润发扮演的阿郎和前妻儿子在一块儿吃饭，中途前妻的男友到来，搞得很不愉快。 请问要吃点什么呢？啊，包仔，你叫的什么？ 不知道，他跟我叫的。 一样了。 一样。 他吃什么，我也吃什么。 哦， 要不要喝点什么？给我一杯啤酒好了。 哦，好的。 包仔。 嗯。 妈咪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有啊。 妈咪有没有提到我？ 没有啊。 你不要骗我啊，一句都没有。 没有啊，真的一句都没有啊。不过他送我一只手表，可是你说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吗？ 什么别人啊，他是你的妈咪啊，你真是傻瓜。 你才傻瓜嘞，我才没有你那么笨呢。你看， 哇，可以潜水的，有没有谢谢人家？ 当然有啊。 人家送你就可以，跟人家要就不行，知道吗？ 知道了。 哎呀，你先不要喝。你喜不喜欢他？ 你喜不喜欢？ 小鬼，你敢整我？你敢整你老爸 啊 ？Hello， 嗨，两件 T 恤好漂亮，我有没有啊？ 你是谁啊？Patrick。 哎，修片，你去哪儿了？ 我来给你介绍。 好。 波仔。 嗨。 杨先生。 见过了。我是波仔的爸爸。 Patrick 是我的同事。 啊，不承认我是你男朋友吗？啊，对了，为什么你取消今天通告也不告诉我啊？ 来不及了。 啊。 哦，我带波仔去海洋公园了。 嗯，海洋公园？哇，波仔，你走运了。妈咪带你到海洋公园，好不好玩？ 好玩，我们去玩云霄飞车耶。 喂喂喂，你知不知道妈咪有胃高症？ 知道，妈咪她呕吐耶。 真的？你吐了？她到底说什么？谁是妈咪啊？ 回去跟你说。 说什么？这就不对了，怎么你不告诉他波仔是你儿子？到底怎么回事？ 我回去再向你解释。 这里不能说清楚吗？对呀，有什么在这里不可以说？儿子你不能说，男朋友你也不能说。喂，波波，这不像你的个性。 是的，贝瑞，波仔是我的儿子。10年前我怀了波仔的时候，阿郎，这位杨先生，他不要我，因为我妈妈不喜欢阿郎，所以他骗我说我儿子死了，那我就去了美国。现在我回来找到了儿子，我不可以跟他相认吗？ 我不管你以前有什么遭遇，不过我希望你公私分明。波仔虽然是你儿子，但是你不可以放下工作不管，陪他去玩。 喂喂喂，老兄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人家跟儿子分开10年了，带他出去玩玩有什么不对啊？我这做老爸的没有一句话，你也拿一点同情心出来好不好？ 波波，我从来没有说过不要你啊，你不给我机会向你解释，一声不响就走了，我跟谁去说？ 一段原声来自影片《阿郎的故事》。进入了新世纪，周润发出演了许多大制作的影片，比方说《满城尽带黄金甲》。2009年，他又参演了影片《孔子》的拍摄，势必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感觉。但是在周润发光鲜亮丽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为了拍戏而忍受的苦痛。他的腰伤是在45岁时拍摄电影《卧虎藏龙》的时候所导致。当时为了追求高空俯冲而下的镜头，周润发亲自上阵，结果腰部脊椎不幸出现错位，从此他的腰就落下了病根。然而他并不愿意对外界提起自己的伤情，因为周润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应该付出的。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影片《卧虎藏龙》的原声吧。这段是周润发扮演的李慕白与杨紫琼扮演的于秀莲在影片开始时的一段对话。 慕白兄，好久不见。 是。镖局的生意怎么样？ 还行。你好吗？ 好。 道元镇人年初从武当山路过这里，说起你正在闭关修炼。 上下是亲情，有时候我真羡慕你，我光是忙着镖局的生意静不下来。 我破了戒，提早出关。 为什么？道人说这次的闭关对你非常重要。 这次闭关静坐的时候，我一度进入了一种很深的寂静，我的周围只有光，时间空间都不存在，我似乎出到了师父从未指点过的境地。 啊，你得到了？ 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并没有得到喜悦，相反的，却被一种极灭的悲哀环绕。这悲哀超过了我能承受的极限，我出了定，没办法再继续。有些事我需要想想。 什么事？ 一些心里放不下的事。你要出门的吗？ 有一趟镖要到北京，已经收拾好了，就要上路。 有件东西烦恼你替我带给贝勒爷。 清明剑，把它送给贝勒爷。 是，贝勒爷一直是最关心我们的人。 我还是不明白，这是你随身的佩剑，这么多年他依旧都跟着你。 跟着我也来不少江湖恩怨，你看他干干净净的，因为他杀人不沾血。 你不是个滥杀无辜的人，所以你才配用这把剑。 该是离开这次恩怨的时候。 离开之后呢？干脆和我一起去北京，我觉得你应该亲手把剑交给贝勒爷。记得我们以前经常结伴去北京吗？ 我在浪沙山想先去给恩师扫墓，恩师遭闭眼谷里暗算，这么多年了师仇还没报，我竟然萌生了退出江湖的念头，我想我该去求他的原谅。 既然是这样，办完了事你到北京跟我会合，你来我就等你。 也许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群星闪烁六十年，六十位巨星当中的四位著名演员：李连杰、成龙、周润发和张曼玉。2004年第57届戛纳电影节上，最佳女演员上台致谢时，出现的是一副东方面孔，她就是张曼玉。如今贵为影后的她，当年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怎样的花瓶角色呢？下面呢，来听一段影片《警察故事》的原声吧。这段讲述的是张曼玉饰演的阿美生气了，男友陈家驹一心想要哄她开心。 阿美，阿美，你听我说。阿美，那个是你证人，我奉命保护他。 我不是信你这些，我是信你刚才说的话。 你知道我是胡说的，每次吵架不是我打电话去求你，你生什么气呢？ 我生什么气？你在别的女人面前这么说我，我要是不生气，那才真的没面子呢。 我不走，你听我说。阿美，阿美，你没事吧？ 放开啊！你高兴了，把人家摔了一跤。 啊，不高兴，不高兴，我的心都疼了。我来帮你捡，来，先把鞋穿上，来，穿鞋。 放开啊！ 阿美，你听我说。 我听，我听。 阿美，你别这么刁蛮好不好？你听我解释嘛。 放开我！ 就像刚才大家听到的警察故事原声片段那样，张曼玉最初在荧幕上的亮相都是一些个无足轻重的花瓶角色。当年她在1983年参选香港小姐夺得亚军以及最上镜小姐，随后加入娱乐圈发展。但在1991年，张曼玉先是凭借着《爱在别乡的季节》夺得了意大利都灵影展特别评判团最佳女主角奖，第二年又凭借着《阮玲玉》登上了柏林影后的宝座。1997年她更是以《甜蜜蜜》夺得了亚太影后的荣誉。同时张曼玉也创下了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五夺影后，在台湾金马奖三夺影后的记录。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影片《甜蜜蜜》的原声片段。这段讲述的是黎明扮演的李小军带着张曼玉扮演的李翘一起去买手链。李小军无意当中在店员面前提起李翘是做按摩的，走出店之后李翘发了脾气。 对不起，我忘了你手疼。 你是不是想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是做按摩的？我给你找个大喇叭。 对不起啊，那条手链真的很衬你。 我没见过这么傻的人，送给两个女人的手链都是同一个款式。我和小婷不一样，她是你老婆，我是你朋友，你送一条给她又送一条给我，你是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不要生我的气了，你是不是按摩太累了，干脆不要干了，我再找别的事干，帮你一起还钱啊。 你不说你自己的理想是回无锡娶小婷吗？你回无锡娶小婷吧。我的理想跟你不一样，我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其实我现在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没有安全感，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前几天我给我妈打电话， 告诉他我快发财了，可是我现在连一毛钱都没有，还欠人一屁股债。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很害怕，我心里很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好。如果小婷有一天认识了别的男孩子，两个人很投机，就像我跟你一样，经常见面，偶尔还会，但他们说只是好朋友，你会怎么想？ 我很不开心。 李小军同志啊，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 一段原声来自于影片《甜蜜蜜》。对于一位有实力的女演员而言，是不会在乎走在红地毯时候的装束的，这是张曼玉在走上戛纳红地毯时说的。话虽如此，她却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的魅力指标。看过《花样年华》的朋友一定还记得那个身着旗袍的张曼玉。影片当中，张曼玉换了20多身旗袍，每一件旗袍都代表着女主角的心情。而那之后，各大影楼的婚纱照中都新增了旗袍造型。对于别人的跟风，张曼玉笑说她也没有想到，她只是专心地做好自己而已。也许这就是张曼玉的真实魅力所在吧，她不重复别人，只做自己。一起来听一段影片《花样年华》的原声，这段讲述的是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约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吃饭。 曾茂美约你出来，其实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昨天你拿了皮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呢？ 你为什么这么问？ 我没有，只是看到那款式很别致，想买一个送给我太太。 周先生，你对他也真细心啊。 哪里，他这个人很挑剔，过两天是他生日，也想不到买什么送给他。你能帮我买一个吗？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他可能不喜欢的。 对了，我倒是没想到女人会介意的。 会啊，特别是隔壁邻居。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颜色？ 那得要问我先生了。 为什么？ 那个皮包是我先生在外地工作时买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啊，那就算了吧。 其实我也有件事想请教你。 什么事？ 你的领带在哪里买的？ 我也不知道，我的领带全是我太太帮我买的。 是吗？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公司派他到外地工作，他回来的时候送给我的，他说香港买不到。 也会这么巧啊？ 是啊。 其实我先生也有一条领带跟你的一模一样，他说是他老板送给他的，所以天天都带着。 我太太也有个皮包跟你的一模一样。 我知道，我见过。你想说什么？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De cabellos de oro, de dientes de perlas, labios de rubí. Dime si me quieres.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呢？ Como yo te adoro。 听完了影片《花样年华》的原声片段，咱们再接着来聊。 张曼玉自己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她没有真正享受过自己的生活。那个时候，她常常在一年之中拍摄10部电影，片场和汽车才是她睡觉的地方。于是，现在的张曼玉放慢了生活节奏。至于拍电影，她坦言自己过去也拍过烂片，希望以后能够有更多的精品带给大家。所以，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好了，各位，今天旅行当中我们一同回顾了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这4位著名的演员，都是天王级的，李连杰、成龙、周润发和张曼玉。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张曼玉和梁朝伟合唱的这首《花样年华》。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烈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长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一生晚